淡， 云很淡， 风很轻， 风很轻， 人心真， 浮浮沉沉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